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個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難與美女， 起碼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的，就是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的，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杯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枝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仔！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们现在听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各位好啊，好耐冇见啊，唉，真係因为呢排你都知道即係比较甩碌啦，忙到咁啊，所以唔好意思啊，咁啊停咗成个几礼拜即係呢个节目啦，咁啊，但係就会补返嘅，会补返嘅，一有时间就会补返。咁就当然呢两个礼拜都发生咗好多事啊，咁啊，但係个市呢就真係闷到抽筋。 係啊。 咁啊，基本上都係22,650点到23,400点呢就上落。咁就个幅度係够嘅，即係上下位都有成700-800点，咁但係行得就好慢啦。佢係每日行10-20点之后呢，突然之间有一日呢爆300-400点。跟住又停咗喺度呢，跟住又爆返跌落去300-400点咁样。咁啊，闷到呕嘅一个市。咁就但亦都之前嘅預料，即係我同阿沈大師嘅預料，亦都係差唔多，就係、是、澳門股真係跌啦，係 咯， 科網股就真係散啦，係咪嚇？咁就所以都喺嗰個悶市當中咧，都有啲嘢可以睇到，就係、是、嗰個資金流嗰個變化嚇。咁、你話即係好多好多 Facebook 嘅網友都問，就係話而家個市點炒啊？個市真係好難炒嘅，因為第一水位唔高，第二啲錢就攞咗嚟啲大股嗰度，即係譬如喺啲內銀股嗰度升咗上嚟，其實可以。嗱，而家今日就係禮拜二嘅6:00。 嗯。 啊，琴日禮拜一啊，啲內銀股突然之間發力，就升咗300-多点啦。咁啊，呢300-多点，除非你買咗期指嘅啫，如果唔係咧，你真係眼光光，因為升落內銀股嗰度，真係關你 Q 事嘅。 係。 真係關你鬼事嘅。哇！點解我啲唔升嘅？個市就升咗300-多点。 嗯。 啊，今日同一道理啦，今日都係跌咗成100-多点，咁但係就個股又唔係話好重傷嗰只。每样都跌啲咁样吓，咁啊，所以就跌咗100-多点，咁啊，成个市嚟讲咧，都系非常之咁烟闷不堪。 系啦， 三中全会就今日夜啲就会闭幕啦，即可能已经系闭咗啦吓，会闭咗唔会话俾我哋听啦。啊，咁啊，出奇地咧，三中全会里边咧就冇漏到任何嘅 风声。 奉升，股亦都冇咩特別嘢好估，係前兩三日咧就人民日報就出社論啦，即係例牌三中全會人民日報一定係日日都寫啦，咁啊寫啲好點講啊，好宏圖大志出嚟啦，深化改革啊，為中國未來經濟鋪路啊，總之全部都係未來，係講緊兩年之後嘅8年。即係假設緊習近平會做10年啦，做咗1年啦，咁啊嚟緊咧三中全會咧就會用嚟未來嘅1-2年時間咧嚟到做定深化改革嗰個思想， 係啦， 咁啊其實都係打利益集團嘅啫，搞掂曬之後咧，跟住個任期7年咧就會係哇個經濟就blink bang啦，咁啊呢啲咁嘅嘢即係講真，即係呃細路。都或者未必呃到，咁啊，所以就個市場 A 股又好，港股都好，都當冇事發生。咁啊，你話三中全會裏面有啲咩滲咗出嚟呢？除咗呢啲思想上面嘅嘢呢， 本来就真係冇乜嘅，真係闷到冇嘅。你諗下连 BBC 例牌都会做一啲嘅三中全会嘅专辑呢，佢都唔係好想做冇生悲啦，冇任何即係好似驚天動地嘅講出嚟啦。咁、啊所以今日呢就個焦點就落咗喺中金嘅一份報告嗰度。 嗯。 啊中金亦都係即係嗰份報告嘅好簡單，亦都係話啊都係啲未來中國經濟就會發光發熱啦，咁而家都係搞好嗰個嘅體制改革， 嗯 啊、搞好嗰個商業模式、嗯、搞好啲戶籍改革啊、稅務啊、bling bling 啊、土地啊、bling bling 都係嗰扎嗰堆咁嘅嘢啦。唯一嘅亮点就是中金就话呢，嚟緊中国下年中国经济 GDP 嘅目标呢就会 7%。 係啦、 啊。由以往嘅 8.5 到习近平嘅 7.5 到下年嘅可能 7%。咁、嗯、7% 咁对个 A 股又冇震荡喎、 啊。冇。 咁、啊、第一样嘢可能 A 股已经预咗啦，因为年中嘅时候大家记得就係李克强嗰陣时成日都话要补底。咁、 嗯、 但係个底又唔系 7.5 喎、啊、,7.5 系目标。 係啦。 咁、那个底系几多呢就佢又冇讲到，总之就保底咁、所以可能个底就係七，咁而家所以下年呢佢个 GDP 目标係七呢，大家都觉得都 OK 啦。 咁、第二样嘢都系即系始终一个估计啫，系咪即系未必系真嘅。咁、中金都掀起个少少嘅 A 股里面嘅震荡啦，7%。咁同埋好老实咁讲，你就算你一个一般市民嚟讲 7% 同 7.5%又冇乜特別嘢啊， 係啊， 係咪啊？咁所以就冇乜大嘅震盪，少少中間有少少喐咗，但係唔算好大。咁第二樣嘢就突然之間今朝流出嚟嘅就話，我喺 Facebook 度有寫，就話即係嗰個地產，即係房地產， 房地產 泡沫會爆破啦、 嗯， 會即係立定堅決嘅心腸咧，就篤爆個房地產泡沫。咁、但係即係喺以香港嘅內房股為例咧，都震咗一陣， 震咗一陣咧， 跟住又升翻啲上去嘅， 係啦、 啊，又唔係好震。咁可能第一樣嘢就係話，喂，你係咪堅啊？你成日都話篤個泡沫，你越篤越大喎、啊、個泡沫。咁你個剛性需求咁大，你篤佢都冇乜意思啦， 係 咪啊？咁所以就又唔係好理。咁但係我覺得內房股就確實係要小心、 嗯、 啊，因為就其實。三中全會臨開前嗰一個禮拜呢，就深圳同埋深圳先跟住到上海呢，就自己出招嘅地方政府、嗯、出個咩招呢，就係、話首次置業呢，所謂第二套房淨第首次置業呢，就要係 70% 嘅down payment、 嗯、 即係首期要 70%、 嗯、 咁幾激嘅一招嚟㗎。嗯、啊！即係你買樓200萬樓，你要拎140萬出嚟，60萬你先可以做貸款，咁確實係幾激嘅。咁、講緊係乜嘢呢？即係我嘅解讀就係話咧，應該係地方政府咧就聞到中央政府咧就會出招啦、 嗯， 就會出幾重嘅招，可能喺物業税裏面做嘢，可能會出物業税，而呢個物業税嗰個稅率啊，同埋嗰個嘅執行力度咧會幾強嘅。咁、所以地方政府咧，為免中央政府自己出手咧，就部分地方政府咧就可能話同中央講啦、我自己出手， 我做咗先啦， 我做咗先，嗱你唔好搞咁多嘢，我做咗先，唔得嘅你先至出手，咁、但係呢個氣氛一定會有，咁因為就係話。我都聞到地方政府係聞到中央政府會做嘢，咁、所以內房股咧確實係要驚一驚嘅。咁、其他嘅三中全會嘅消息真係 一啲都冇漏過風聲，基本上我哋都 可能我唔敢講話冇漏到風聲，可能裏面係真係冇風聲。 係咯，可能喺度鬥緊地主啊，鬥幾 日？鬥緊地主玩緊博雅咯，真係係即係一啲都冇啦，即係話所以而家就。今日禮拜二啦，外間個 tone 咧都開始轉一轉咗啦、 嗯。 喂，係咪雷聲大雨點少啊？ 嗯， 係咪之前估到咁大，而家冇料到得唔得價咁樣？咁但係你放心，我覺得雷聲大雨點少一定嘅，因為之前點解個雷聲會咁大呢？因為講得太多啦。 係啦， 啊估得太盡啦、 嗯。 啊，咁啊呢啲咁嘅三中全會啲思想路線。路線藍圖呢，咁其實又唔會真係好具體嘅嘢。咁嚟緊開完會之後，嚟緊一個月啦，通常都係啲省市政府呢就出嚟發工㗎啦。即係通常都係話配合三中全會嘅思想。我哋就決定拎返30幾萬億出嚟搞。跟住咁樣嗰下先至最激嘅。嗰下先至最激。咁但係而家喺地方政府啊，甚至乎喺行業上面啊， 真係冇生啤、啊、即係唔係唔想搵啲生啤出嚟大家炒下，真係冇嘅。咁、所以可以三中全會行情可以暫時擺埋一邊啦。而家睇返即係港股嘅形勢，我覺得都係22,60023,400呢啲位上上落落， 八百點至1,000點咗咯。 22,650點啊，上次就即係上個禮拜就篤過一篤，跟住就砰一聲就上翻去，咁、但係上翻去個力又唔算話好夠，因為即係始終藍籌股嚟講咧，冇一個龍頭板塊去帶住成個市，咁、所以可能有機會會摸翻去23,200啊，或者甚至乎23,400呢啲位啊。咁但係以而家嘅 sentiment 嚟講咧，那個氣氛嚟講咧，又似乎篤唔穿上邊，又跟唔落下邊，咁、所以就打橫行。呢啲咁嘅策略咧，呢啲咁嘅部署咧，即係基本上一係你就眯埋隻眼，你唔好鬼搞，一係咧你就布定，即係落翻去22,700啊呢位咧，你做定部署，搏佢反彈嘅啫。當然你話係咪一定會企得穩咧？唔知穿咗嘅時候你咪閃咯，係咪啊？彈得起嘅時候你唔好太貪心，有500-600點你咪執咯，都係咁嘅策略嘅啫。嚇、冇乜特別嘅變化嘅呢啲市況裏邊。 不過小心啲啦，即係幾下都係喺上邊 ，OK 篤唔穿，即係篤極篤上到去23,400、23,600呢啲位棘住咗喺度嘅時候嘅話，當然下邊睇落去226個位就好似好硬淨 ，OK。因为已经如果走的话都可以走到三四寸㗎啦，至少喺由十月即係十月头开始咁计 ,ok, 咁但係如果炒唔上嘅话，督返落嚟穿返亦都唔係何尝一件好事，对于我係庄家嚟讲。 係，咁但係你点諗都得，你係庄家嚟讲呢，你督穿下面或者係炒上上面，你两边都諗得，咁所以我哋作为一啲小羔羊嘅投资者呢、唯有就睇住个 trend 嘅啫，睇住啲上下位自己 mark 位嘅啫，咁穿咗走，穿咗你边度先再买翻，到时先算。 系啦， 去个顶嘅时候你又走，你就 take 咗 profit 先。会唔会再冲上23,400，上到24,000、25,000咧？到时先算啦。咁所以你起码嚟讲，你自己识得灵活变通，咁如果你话穿咗23,400，杀到你23,600再穿嘅话咧，咁我谂上边一定好多位你行嘅。 系。 咁所以你唔使志在嗰100-200點嘅，你睇定咗个形势先至再做嘢都得，冇问题嘅。咁就大藍大國企你就要小心啲啦，因為即係三中全會裏面其實大家聞到一陣味呢，就中國政府可能會搵一兩間嘅國企出嚟呢，就出嚟開刀，就反壟斷嘅，咁中石油個機會都頗高，中石油個機會頗高，咁所以見到個價呢唔識喐嘅，咁因為第一樣嘢佢係即係貪腐代表啦，中石油，咁所以順勢呢，即係將中石油呢斬件咧，其實有呢個可能性嘅，大家要小心。當然個技術上同埋個執行上面難度好高， 好高。 但係理論上係有機會嘅。咁第二間有機會俾人斬件嘅，或者係有一啲嘅政策傾斜嘅話，就當然就係中移動啦。咁就今日三間電信公司出嚟講，就係話佢哋之前都係招過一啲嘅。招标过，就一啲嘅民营企业入去嗰、那个同佢一齐玩嗰个市场，咁包括苏宁啊，同埋阿里啊，唔系阿里巴巴，阿里啊嗰啲咁样，咁但系即系而家连四支牌都未有，咁所以咧就唔好搞住啦，咁出咗四支牌先算啦，咁但系即系其实佢哋都系 prepare 咗咧，有一啲嘅民营资金咧入去电信市场嘅， 系， 咁你呢个打破行业垄断呢样嘢咧，系会比较深远少少嘅，咁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啦，你以往嚟讲咧，系要买一啲嘅大嘅国企垄断性嘅，当然系最 good fit 啦。咁但系而家佢哋有机会会俾人系拉翻落嚟噶，即系垄断系而家系国内里边咧系讲得最激烈嘅嘢。好似今日咁样，只工商银行好大啦，够垄断啦。咁啊，俾呢个嘅欧洲嗰个乜鬼机构唔记得咗，话佢 label 咗佢系大到不能倒嘅银行。中國銀行都係嘅，以前 係 即係而家工商銀行都入埋去，就叫做大到不能倒嘅銀行。咁所以你總之你唔可以冧嘅。咁本來係一個好好嘅 title 嚟嘅，咁夠勁啊嘛。咁但係就有少少賴嘢啦。既然你大到不能倒咧，你個資本要求咧就提高咗。 係啦， 跟住工行咧就有幾格格啦，話唔係啊嘛，呢個 title 你俾我嘅， 係啦。 跟住你同我講你要我個資本需求拉高1%，跟住工行就話我自己本身都夠㗎啦，咁同埋我大到不能倒，我自己知啊， 咁但我大到不能倒嘅原因唔係個資本充足嘅問題，係中國政府嘅問題嘛。 係啊， 我倒一倒，中國政府就會電我㗎啦，電住㗎啦。咁要你問中國政府攞啦。咁但係點都好，即係而家國內裏面呢，反壟斷呢三個字呢係好大嘅潮流嚟嘅。大家都喺啲行業裏面搵啲大嘅出嚟呢就嚼佢啦。呢個壟斷嚼佢，呢個壟斷嚼佢。咁但係喺反壟斷嘅過程當中呢，亦都係有一啲壟斷嘅企業走咗出嚟啦。譬如喺個嘅阿里巴巴嘅淘寶啦。 嘩，犀利。 光棍節啦。 係啊。 光棍節就做咗350億嘅 turnover 啦。 犀利。 好犀利啦。跟住就連阿李克強都搵阿馬雲話佢叻叻啦。即係一方面呢，佢就話反壟斷，我唔建議壟斷，壟斷唔啱嘅。一方面呢，你又走埋去同阿馬雲傾，即係話馬雲你壟斷得好啦。因為騰訊就衰晒㗎啦，今次光棍節。騰訊係做咗十幾億嘅啫，即係基本上就係350億對20億啦，計埋對20億嘅比例。咁騰訊就即係始終佢唔係強項嚟嘅，光棍節真係馬雲自己撩出嚟一個堅力嚟嘅，呢樣嘢真。咁但係最唔鋸嘅就係話，喂，點解阿馬阿李阿李阿總理，你咁多間做呢樣嘢嘅，你唔走去傾偈，你開緊三中全會走去搵馬雲，你即係叫人去咩壟斷咗佢啫。跟住之前嗰兩日習近平就話亡黨亡國添，互 聯 網。即係互聯網呢而家呢就係話唔俾你亂咁講嘢，唔俾講嘢，淨係準買嘢。咁即係呢啲嘢又係中國政府嘅一貫嘅諗法啦。咁但係今個禮拜啲網遊公司都跌得好犀利嘅。 好緊要啊。 好犀利嘅。咁即係雲遊啊，終於跌穿60蚊啦。 係啦。 好開心啊，我諗住10蚊到啦我就會接㗎啦。如果再跌多40蚊我應該 OK 㗎啦。咁今日上隻博雅亦都係高位插得好犀利啦。上個6.97啦開，跟住6蚊鬆啲收嘅啫。咁呢啲我都係完全冇興趣接觸嘅。因為點解呢，我喺 Facebook 都寫咗，就係話呢大陸啲網遊公司呢就永遠都係，即係我以前都做過一間，我以前喺公司下面都有間網遊公司。咁喺台灣嗰度買返嚟嘅。咁其實網遊公司本身嚟講係一個好 cash flow 嘅一個 business 嚟嘅。你收僆仔錢㗎嘛。係咪，你冇 receivable 㗎嘛，理論上。即係你冇應收帳㗎嘛。阿迪你玩我 game 你冇得些數㗎，你俾兜口兜面你又俾錢我使㗎嘛。咁但係其實國內裏面好多網遊公司呢，即係尤其是有隻第一視頻啊，都係做緊網遊公司，都係有部分叫網遊啦。佢好大條些數㗎。佢條些數當然唔係因為網遊啦，唔係全部網遊，係佢嗰啲廣告啦。所謂嘅網上廣告基本上就擺咗人個 logo 落去。即係你 Wagga 先咁樣擺咗匯豐個 logo 落去。跟住你又匯豐唔會俾錢你㗎喎。因為你自己揀擺落去㗎喎。但係自己係孖條數喎。匯豐俾100萬我，但係匯豐係唔知嘅。好多呢啲咩 credit card 白痴嘢嘅。就煲大咗 turnover， 煲大咗 receivable， 跟住困你入局嘅啫。咁網遊公司會面對一啲咩嘅問題呢，即係我唔鍾意網遊公司，點解？第一樣嘢就係話網遊公司裏面條數實在太亂啦。穿櫃桶底係經常有㗎，未上市嗰陣時候穿櫃桶底係穿得好犀利。因為其實成間公司國內網遊公司係好拉雜成軍㗎。譬如阿迪你搞緊網遊公司，你一個人搞唔晒。我哋見到旁邊嗰間公司嗰條友佢好似洗得喎，幾堅喎，咁你招攬咗返嚟，人工又高咁就招攬咗返嚟。跟住嗰條友穿下櫃桶底，你又穿下佢又穿下。咁尤其是有啲公司係拉咗啲譬如韓國啊、日本啊或者台灣嗰啲人入局嘅話呢，嗰啲穿得好犀利嘅，穿到你爆嘅，咁但唔紧要嘅，穿完之后你咪上市，你啲股民啲钱咪去填个柜桶咯，系咪？咁就第一样嘢我唔中意，第二样嘢你都知道，即系网游、手游或者手机游戏，你本身系讲紧一个创意工业嚟嘅， 系啊， 系一个创意工业，你有何创意呢？大陆嗰啲网游游戏 冇噶， 我完全见唔到创意嘅， 冇噶，最有创意嘅咪就系腾讯嘅 QQ 斗地主咯。 斗地主本身是个 card game 啦咁唔係佢創出嚟，民間創出嚟，即係博雅話佢哋最多人玩嘅就係鬥地主同埋坐大碟。咁呢樣嘢唔係佢㗎嘛，大佬啊，即係你話你發明咗個坐大碟出嚟，好多人玩，我話你叻，但係唔係㗎嘛。咁你諗下大陸嘅網遊或者係啲手遊嘅遊戲，最多都係一啲嘅 RPG 啦，所謂嘅 role play 嗰啲啦，咁拿住個陽光咪平片咁樣啦，千篇一律， 一樣㗎嘛， 一樣嘅。美國有啲咩遊戲佢又會移植落嚟，尤其是唔係美國，最主要係韓國啲遊戲你就移植落嚟。 咁有一樣嘢係最罩忌嘅，就係咩呢？佢嗰啲代言人啊。 哦。 啊，佢就一定係僆模嚟嘅。 一定啊。 一定係僆模嚟。你諗下，一個有創意嘅工業，即係譬如你嘅，你見到美國、歐洲嗰啲 game 好有創意 ，Rainbow Six 啊嗰啲都係即係 Counter Strike 啊嗰啲，我有玩嘅以前。嗰啲遊戲其實係長青遊戲嚟嘅。 係啊。 到而家都當然冇以前咁多人玩啦，但都有人玩，好多 game 都係 base on 呢樣嘢走出嚟嘅。咁但係你有冇見人哋嗰啲 game 嘅封面一定整對波喺度嘅？ 冇。 點解咧？因為個 game 本身佢覺得已經係有個創意，有個賣點喺度，我就唔需要用嗰啲嚟到做賣點啊嘛。咁當然即係喺中國嚟講，佢亦都可以賺到錢。因為你外國進口 game 入去嘅話，你好難打到個市場。因為個市場裏面已經有好多翻版，好多好多 copycat 嘅 game 喺度。咁所以第一樣嘢穿櫃桶底。第二樣嘢 毫無創意， 第三樣嘢就係嗰個收費模式啦，即係嗰個收費模式。嗱，其實好多嘅，你知道遊戲個生命周期其實好短， 係 啊，你冇以前 Diablo 2嗰啲咁長青，五六年都有。你中國你係未見過一隻遊戲可以溫到兩年以上咁滯，除非啲好輕騎嗰啲喺網上邊嗰啲 web 版嗰啲遊戲啦，即係嗰啲種菜啊嗰啲啦，你都仲叫做玩得耐啲。咁但係如果你係真係以一個 software 形式走出嚟嘅話，你基本上玩唔長嘅。手機遊戲亦都係嘅，手機遊戲嗰個 life cycle 更加短嘅， 係啊， 短到飛起嘅。咁 web base 嗰啲咧係會長少少。咁個問題就係個收費模式啦。你一個 product 個 life cycle 咧咁短嘅時間之內，你要掘好大嚿錢出嚟咧，你好受個 ARPU 嗰個限制。即係譬如阿迪，你玩一個手機遊戲，你明知你會玩兩個月嘅啫，你會俾幾多錢啊？你話一千幾百，你唔會啊嘛，十蚊八蚊嘅啫嘛。咁除非個遊戲好有創意，你會玩好耐，咁你一路咁樣抌錢落去，咁咪個嗰個遊戲嗰個 net worth 就好大。咁但係你唔係啊嘛，呢個時候。咁所以你一個咁 life cycle 咁短嘅遊戲，你要抓好大嚿錢 ARPU 翻嚟咧，係好困難嘅。所以今日博雅咧。佢個老細上市嘅時候，喺個出席嗰個上市儀式嘅時候，都講就話：，我哋要增加多啲付費嘅 channel 啦，搞多啲 game room，做多啲比賽，咁啲人就多啲俾錢啦，都嘥鬼氣嘅。博雅裏面啲 room 咪越嚟越少人嘅，你啲遊戲講真，你人多，你自然會走入去玩。 係啊， 你冇人嘅，自己同自己打。 嗯， 你自己鋤自己啊，嘥鬼氣啦！佢仲有咁多妹喺裏面，一下就四條碟。爆爆你啊！成日都系咁样，我最鬼憎博雅嘅，因为我以前成日玩博雅个锄大碟、因为我成日都赢到咁上下咧，跟住又走条友入嚟咧，四条碟啊，四条 in 啊，咁啊炒爆你，咁啊又头嚟过，咁所以我就冇玩。咁所以嗰个 earnings model 嘅形式咧，随住个 product life cycle 嘅越嚟越短咧，其实咧佢系把握唔到，我觉得。最后一样嘢亦都系最紧要嘅，就系话好多手游公司咧，其实已经系变成一个半赌博嘅公司。你赢 cons， 你赢武器换钱，你锄大碟，你两样啲 cons 可以拎去卖，咁呢样嘢当然系一个好大嘅盈利嘅推动力，因为始终系有赌博嘅成分，但系你唔好以为中国政府留嘅得噶，中国政府唔知咩，不过你未上市之前，我要煲大你嘅行业，我梗系俾你咁做啦，但系你上咗市之后，麻烦你，你要识收敛噶啦嘛，情况就好似。三四年前嘅呢个嘅手机里面卖彩票一样 ，OK， 你一定系有赌博成分嘅，但我俾你卖，俾你养大咗之后咧，我就禁你，禁到而家，咁所以啲手机公司而家全手游公司基本上全部咧都系做紧一啲。半賭博形式咧，上到市七七八八之後，你溫多一年半載咧，我諗中國政府咧就會禁噶啦。 係， 咁你成個 earnings model 咧就會散咗噶啦。因為你本來你係做嗰啲嘢係俾啲僆仔去賭錢，去賺錢嘅。咁有啲賺得好犀利添，賺幾廿萬啊都好見過，即係有啲報道咁講過。咁但係如果禁嘅話，你喺呢啲 game 嗰度，阿迪你賺唔到錢，你就走噶啦嘛，走曬，成個 gaming industry 咧就會。乾乾淨淨嘅乾乾淨淨嘅意思就係冇乜人走入去啦。咁呢樣嘢你係要面對呢個風險，同埋而家隻隻都去到夾到成30几40部 PE， 即係搵條毛去炒咩？咁所以就係呢方面要留意一下囉。最大嘅 long term 嗰個投資價值，最大嘅疑惑就係個創意囉。我未見過中國出咗一隻 game 出嚟係有創意嘅，就算一啲國內嘅人去到美國，即係譬如美國讀書嘅，走出嚟一啲 game， 有一隻我唔記得個名，我有玩過嘅，又係嘅。開頭嘅時候好地地嘅， 嗯， 好公平，大家成班好多鬼佬玩嘅，因為係一班中國學生整出嚟嘅。開頭嘅時候都抓到幾多用戶嘅 subscriber 過百萬嘅，唔錯嘅。但係永遠都係個 management 永遠都係咁樣嘅，就係點樣呢？佢唔係志在賺錢，開頭嘅時候，因為幾年前未有呢啲咁嘅熱潮啦，咁啊打飛機嘅啫，打飛機嘅過程當中，你發覺有個 user 有個玩家好勁嘅，咁我嚼你啦，咁我一定贏你啊嘛，我係個 system 噶嘛，我係老細，我係負責個 system 嘅，阿迪你玩得咁勁，我咪嚼你咯。是嗎？你有100万兵，我自己整到自己有1000万兵，我嚼你，跟住啲人就發覺唔妥啦。 嗯， 我睇完成個遊戲個 world 裏面都冇人勁過我㗎啦。因為突然之間冒咗一條友出嚟係咁嚼我㗎呢，咁啲人就走下走下，跟住就俾人攻擊。咁攻擊個點就啱嗰樣嘢啦，就整咗個大波妹。 嗯， 咁美國人其實對呢樣嘢呢係有啲就覺得有啲唔妥嘅，嗰時話咁冇理由㗎，呢、這個 game 係講緊啲好似係一啲中古時代，其實係一個幻想嘅時代啦、一啲嘅 war game 嚟嘅、你做乜個封面又整條大波妹呢？跟住美國人呢就抄呀抄呀就抄咗出嚟，就話、哦、原來一班中國人嚟嘅、搞嘅呢個 game， 咁佢哋都係咁樣㗎啦，佢個 game 冇嘢好玩，所以佢整條大波妹出嚟做封面吸引人嘅啫，跟住就嘩砰砰聲走晒，啲 user 砰砰聲走晒。嗰陣時我做過一間遊戲公即嗰間公司下面有一間遊戲公司，亦都係面對過出現過咁嘅問題，即係管理層同嗰班嘅 game 嗰個嘅嗰啲叫咩呢 ?IT 啦叫做、或者個 game 嘅 controller 呢係、有一個好大嘅斷層啊。management 只係顧住收錢，阿迪，譬如我係 management， 阿迪，我拎錢出嚟，你幫我整隻 game， 好好睇睇，整個測試版咁樣，話整曬出嚟啦，開始賣錢啦，有啲 subscriber 入嚟俾買點數卡啦，咁跟住阿迪你就會出事啦，你睇唔過眼啦、你見到啲僆仔，你一日冇抱住部機喎，你會請百幾二百個僆仔出嚟咧，去抱住部機，睇下有冇人搞事啦，睇下有冇人用啲筆啦，睇下有冇人去出千啦，咁樣嘅。咁你百幾二百個僆仔，即係老老實實，開頭嘅時候咧，即係做佢斷鐘計嘅。嗰陣時我記得係應該12蚊個鐘嘅，喺上海裏邊。咁啊，全部都學生哥嚟嘅。咁但係你做咗咁上下，你做咗兩三四個禮拜嘅時候咧，你就開始個雄心壯志就嚟咗噶啦。佢咩意思咧？就係話你會周圍喺個 game 裏邊見到個 chat room 啦。契弟啊，溝女，哇！呢條撲街又執到件靚武器，跟住嗰啲真係嗰啲 user 執到件靚武器，溝到條女嗰個咧、就串串供噶嘛，話、我溝到啊，得唔得？哇！執到拍咩倚天劍幾勁乜乜乜，跟住你作為一個嘅 管理員， 管理員咧，係管理員咧、你眼紅啦、試過一次咧。就 ban 曬嗰啲 account， 又係咁樣 ban 曬啲 account， 跟住啲僆仔就嘈啦。 嗯， 喂，唔係、我把劍我揾錢買嘅、琴日先買，跟住我出嚟耀武揚威，斬死你兩件咩將軍、你就 ban 我 account， 搞錯啊！ 搞錯啊！跟住群情洶湧，你知唔知唔知試過係試過有一次，因為 ban account 啊，有班僆仔喺個公司門口。有成三四十人嘅，喺網上面聚集嘅，嚇邊個 ban account 嘅？大家舉手，跟住咧，我哋幾月幾號咧？幾多點咧？ 衝去 5點放工咧，就喺公司門口等，見人就打，真係一見一個出嚟就打一個啊！咁所以成個 game 又散咗，成間公司都散曬咁滯嘅，成間公司都散曬咁滯。咁所以佢係面對住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嘅。呢啲問題裏面你又估計裏面點樣反應啊？ 好難搞 嘅。你好難搞㗎，因為你一定要係靠你個管理員，一定要靠班僆仔幫你做個 data run 嘅。 係啊， 做個 beta test 嘅。咁你嗰班僆仔就會越做越好似上帝咁樣。成個 game 嘅上帝咁樣咯。呢條女我溝緊，你溝咗 ban 你。你咁勁，我又 ban 你，大家就會發覺知道出咗事，有啲問題㗎喇。咁點解嗰個人我同佢講親兩句之後佢都會 ban 咗 account， 跟住你問側邊個，你問阿馮總，馮總話係喎，咁你就知道嗰條友係咩人，跟住你就知道已經係嗰間公司嘅人，你咪打佢囉咁樣。咁所以你啲網遊公司、手遊公司點解我咁有偏見咁 bias， 因為我係見過呢啲公司個營運係亂七八糟亂咁嚟嘅。咁佢哋係好直谷嘅，依期嘅，譬如上海啊、廣州或者北京嗰啲 game 公司咧，好直谷嘅。嘅意思就係話咧，好 Google 嗰啲咁樣，就我俾個 idea 你啊的， 啊，比较钱你，你帮我搞个 game， 跟住你就哇饮咖啡啊，晒下太阳啊，跟住谂样嘢啦，得个谂字嘅啫。到最后要交货咧，你咪喺外国嗰度吸只翻嚟咯。 哦， 就系咁样嘅，我见太多啦。咁所以你话成个 gambling industry 系好大嘅一个产业，好多嘅钱喺度，好大嘅市值喺度。咁但系里边其实我觉得系真系空洞、空虚、无聊、百无聊赖嘅。 嗯， 吓咁呢啲咁嘅产业嚟讲，你边度可以持久发展到 嘅？做 game 嘅话，你钱好老实讲，除咗美国之外，你一定系唔够日本嚟做噶啦。即系 韩国犀利， 韩国而家就犀利啦。日本 嗱你諗下，你韓國嗰啲 game 嘅公司其實好犀利，佢好有創意。佢話，尤其是喺畫面嗰方面啊，嗰個角色設計方面，其實韓國幾年前係好犀利嘅。 好緊要。 但你諗下，韓國佢嗰個創意工藝做得咁犀利，好多大陸人都玩嘅，其實玩韓國 game 好多好多嘅，我識得。你諗下，韓國嘅公司亦都唔係話好似博雅咁樣一走出嚟已經係講緊四五十億市值嘅。 嗯， 人哋都經過好長嘅時間先至飆 up 到呢個市值嘅水平出嚟。你諗下，所以你話大陸嗰啲博雅啲一出嚟已經係講緊五六十億市值，係咪有啲過分高估啊？係咪先？即係如果你話個博雅坐大碟係勁到真係佢自己諗出嚟嘅，德州撲克係佢諗出嚟嘅，我冇説話好講啊。咁但係其實唔係啊嘛， 唔係絕對唔係啦， 絕對唔係啊嘛。咁所以即係呢個行業。即係好多人問我，喂，炒唔炒啊？博雅，我都經常咁講，我就唔會點咯。 另外提一提啦，即係之前係我哋啱啱開頭講到嘅三中全會，即係要提嘅內房股，問翻耀尊嘅一個問題係：假如內房股要留意嘅時候的話，就係因為可能個政策上真係會調翻轉，會影響到內房股嘅股價。一眾嘅水泥股會唔會真係都會受到影響咧？ 都唔會嘅，因為即係始終水泥股除咗內房，仲有基建啦，同埋個水泥啦，嚇咁啊影響就不大，但係心理上一定有影響嚇、因為而家嚟講就係話中國都係想增加個土地供應嘅，即係房屋供應嘅、但係佢唔想你個價升啫，咁啊所以對水泥嚟講又好又唔好，睇下個政策個定位係點樣咯、即係你講到土地供應，即係房屋供應嘅話，馬雲就冇得頂啦，馬雲就今日講一句，即係嗰個光棍節埋單350億，佢就講一句，佢話咧多啲啲咁嘅光棍節咧，多啲網上消費咧，對中國嘅樓市咧係最好嘅。佢嘅意思就係話咧，啲人咧就唔使出街，咁唔使出街咧，嗰啲百貨公司啊，嗰啲鋪頭咧就可以執噶啦。執咗咧，咁我可以住咯。住咧，咪多咗好多即係住宅供應咯。咁就會對即係嗰個光棍節同埋阿里巴巴係對中國內房咧係一個 好 內房嘅市場咧好事嚟 嘅。 哇！即係抽水抽到暈啊！真係。 喂，另外一樣嘢啦，見到嘅係其實即係三中全會呢幾日啦，反而之前耀尊有提過嘅藍車兩隻都有啲喐動啦，升翻上去啦。反而呢啲會唔會比較穩陣啲啊？暫時嚟講， 會穩陣嘅。 暫時啊， 藍車 OK 嘅，因為你個無論你個三中全會定位點都好，你火車你係必定要起㗎啦，係咪啊？咁阿的你啱啱去完拉薩啦。你廣州飛拉薩飛咗幾多個鐘啊？ 廣州飛拉薩，等我諗諗先，八到四咯，八個鐘，七個鐘。 七個鐘，你連埋去機場，連埋等飛機，即落機，都差唔多成10個鐘啦。係咪？咁如果第時有條鐵路由香港去拉薩，即一定會耐過10個鐘嘅。嚇、 啊！ 咁啊，但係你又會坐得舒服啲啦。你又唔使博佢 delay 啦，咁啊，所以即係鐵路個發展係好緊要嘅，咁啊，所以鐵路嘅發展咧冇辦法，一定要行噶啦。支幹線中國嘅鐵路嘅支幹線發展咧，已經係落後咗大概50年左緊啦，再頂多10年咧，已經係完全一個交通網絡系統咧，已經係完全係老化、退化同埋呢個嘅唔化噶啦、你冇理由你淨係識揼啲主幹線，因為主幹線賺錢啊嘛。你主幹線叫做賺到錢啊嘛， 係啊， 而家叫做賺唔到錢嘅原因就係話嗰條路起得又貴，啊唔係啊，係個火車又貴，火車裏面個廁所又貴啊嘛，如果你正常嘅話咧，你啲主幹線係最賺錢， 係、 你支線係唔賺錢噶嘛， 唔 係咁易賺錢噶嘛，咁所以就冇乜人肯起支線咯，但個個走去搞主幹線、主線咯，咁但係你主線去到咁上下，你一定要搞支線噶啦。除非你個個省市落到去二三線，你都叫做主線，咁就冇得頂啦咁樣，蝕死你啊！嗰陣時個鐵路系統，咁但係你要搞啲支線，咁、那 個問題就係啦，而家以和諧號係一個主線嘅火車為例，中國出現一個極大嘅斷層，就係冇支線火車。主線係和諧號嗰隻啦，大家知和諧號係點樣啦，又快啦，又穩定啦，又舒服啦，裝得人又多啦。但你主線即係支幹線嘅話呢，你唔使咁大隻嘅和諧號㗎嘛，你細隻一半嘅和諧號就得㗎啦嘛，你去日本你又好清楚㗎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中國而家係冇呢啲咁嘅車呀。 冇啊，因為喺佢哋嘅角度眼中，基本上就係你去到主要嘅城市嘅主幹線落之後，你又轉所謂嘅公交車嘛，公交車嘅大巴嘛。 係啦，咁大巴你知攋嘢㗎啦，唔攋嘢就唔會搞到咁樣啦，今時今日啦。即係話譬如你深圳去到廣州係搭和諧號，但你去到廣州嘅時候，譬如我有架車去到落翻去增城咁樣計啦。咁嗰度其實講緊，如果你火車嘅話，講緊幾十分鐘嘅啫嘛。都有使唔使一個鐘？都唔使一個鐘， 唔使半個鐘。唔使一個鐘。 咁你唔使成碌和諧號咁大噶嘛，大佬啊！你可能三分一架和諧號就得噶啦嘛，即係輕鐵咁樣。就中國係最缺乏呢樣嘢啦，因為一路都係珠幹線好穩啊嘛，成架車賺到盤滿盤滿啊嘛。 好，休息一陣先。 大家好，我係夏薩特，你而家聽緊係 www.m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